向，部分人其後在千色店對開的馬路以雜物堵路。全港多個地區都有人聚集和遊行，其中在沙田，一批身穿黑色衫的示威者在沙田中心和好運中心外面搬動鐵馬和雪糕桶，堵塞沙田鄉事會路和元和路等馬路，一批的防暴警察到場戒備。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1,885點，升1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08.25，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1，加元1.326，新西蘭元0.623，人民幣7.149，英鎊對美元1.229，歐元對美元1.0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64.33美元，賣出1,464.65美元。天氣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米娜集结在上海的东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天气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至到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啲路面情况，而家金钟道、花园道北行、北富道中东行，同埋接近北打街下角道东行近住红棉路，告士打道西行近住道老智道，坚拿道天桥北行去告士打道的支路暂时封闭，铜锣湾怡和街和轩尼诗道来回方向不能够通车。另外，铜锣湾百德新街、伊荣街、京士顿街、嘉宁街、基利佐治街、利源山道、灯笼街和西隧石塘咀出口都是要暂时封闭。在九龙方面，黄大仙农场道来回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是不能够通车。而家另外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枫树街那段暂时封闭。至于新界方面，沙田元和路近住沙田中心是不能够通车的。而在西贡大网仔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大环多车，反方向大环至到西贡市中心都是车多繁忙的。铁路交通方面，轻铁的507、614P、615P 线是暂停服务。505线每18分钟一班，不停建安站至到兆麟站。751线每18分钟一班，不停塞尔桥站至到友爱站。614线每30分钟一班，不停凤地站和兆禧站。屯门港铁巴士506和 K51 是暂停服务的。K52 线就维持龙鼓滩至到轻铁蝴蝶站的服务。另外港铁方面，港铁的金钟、湾仔、铜锣湾、太子、深水埗、黄大仙、钻石山、葵芳、葵兴和大窝口站、荃湾、荃湾西、沙田、车公庙站和屯门站都是关闭了的。机场快线方面，现在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暂停，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每10分钟一班。另外，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全日都暂停，香港站的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就是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而其他的交通工具方面，机场巴士由市区开去机场和博览馆站的各条 E 线巴士服务是以东涌为终点站的。至于由机场和博览馆开出去市区的 E 线巴士就维持正常路线运作。机管局呼吁乘搭巴士去机场的旅客尽量改搭 A 线巴士。电车服务方面，介乎北角道至上环文华里之间来回方向暂停的。而巴士有多条的路线都是暂停服务，缩短行驶和改道行驶的，请各位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在2019年1月1号推出，市民每月的公共交通开支如果超过400元，政府会为超出的部分提供 25% 的补贴，上限是300元，计划涵盖多种公共交通服务，用八达通支付的交通费和登记了的指定车船票都计，还有很多领取补贴的途径，详情请浏览 ptfss.gov.hk。 知识科技专家 Ben， 大家留意一下嘅仿冒网站啦，或者诈骗网站啦，都成日都会有啲攻击。咁有时你哋去一啲银行嘅网站要小心啲啦，打清楚个 URL 啦，咁啊尽量咧用翻你之前用开 bookmark 咗佢。另外提多一个大家，尽量做一啲银行或者系啲敏感资料嘅嘢咧，用翻安全嘅 WiFi。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知识会者。 10月1号啊嘅骚动音乐啦，开始两个钟头啦，有 Eric 啦， 有严晴喺度，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照常营业啦，系啦，咁啊一阵间我哋转头咧继续有呢一个系冇咗你唔得啊， 系啊，系一个好专业嘅人嚟噶，系喺识佢之前我佢讲嗰啲嘢我都全部唔识噶， 系啦，我哋了解咩叫 EMon 啦，咩叫台 mon 啦，跟住同埋咩叫 mixing 啦， 系啊， 诸如此类，咁亦都要系1070要多谢 Gladys 啦，系啦，今日就系佢最后一集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 系啦， 咁啊转头就会有我哋嘅嘉宾就系 Frankie Hong， 就系我哋一位嘅 sound mixing。engineer 嚟嘅，系啦，今日系呢个日子咧，我哋开头拣咗一首嘅作品嘅，有个特别嘅意思嘅。 系啦，我觉得咧，越系艰难嘅时候咧，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样啦，对未来都要充满希望。 我哋有林一峰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永远有一个吻未尝，有些烛光未燃亮，若爱太苦，要落糖。断线亦无恙，to hug someone，to kiss someone，the best is yet to come。若要错失，永不能守，得到也不代表长久。假使快乐有尽头，痛苦也未会不朽。寂寞半点，假如不能承受，这生命注定过得不易，笑或泪，亦有时候。想再经历这漩涡，假使抱住你拳头，到底也没法牵手。就是为了追求一秒平静，将感情隔离半点，感动都扼杀，没法承受。永远有不妥协伤口，有些红线。 放手，若你太刻意淡薄，越会补不到缺口。Why don't you hug someone? Just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各位听众请留意啦，以下系一节关于港铁嘅消息啊。港铁西营盘站亦需要关闭，现时干诺道西近中联办一段系不能通车噶，请各位听众留意啦。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哪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第一首歌要做呢，咁即係包括有 studio 版啦，咁要到你演出嘅时候，你可能係演出嗰个 live version 咁樣啦。咁有一个嘅岗位嘅朋友呢，我觉得佢哋非常之厉害嘅。 千祈唔可以得罪得嘅作为一个歌手，因为呢佢係可以即係一系就令到你更好听，一系就令到你好衰声。 嗱，佢系呢个岗位啦，佢系 engineer 啦，咁但系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有阵时佢又做下 mixing 啦，有阵时你演唱会嘅时候佢又见到佢参与啦咁样。咁但系佢喺行内就非常之有经验啦，你睇过好多 concert 啊，好多歌手嘅歌咧都系佢做 mixing 噶啦，咁样系 Frankie Hong。Hello， 你好， 欢迎晒。 我哋想点样形容你嘅工作咧？我想问一下。 通常我会喺两种地方出现啦，咁喺录音室里面呢，我就近呢十几年其实主力都系 mixing 嘅， 即系好少，我好少 involve 录音嘅嘢，mixing 即系混音啦，所谓。咁另一个地方就系、是、各大小演出场地啦，咁我嘅岗位其实就系、是叫做 front of house engineer， 咁何谓 front of house 就系、是、负责观众厅嗰、那個部分嘅 啊 ，OK， 即係你見到好多喇叭行曬出嚟啦，俾觀眾去聽噶嘛。咁但係其實就觀眾聽到一聲喇叭啦，咁有人知道可能係歌手有個 EM on， 咁有另一個人會負責啦。 通常大型嘅演出都係會有唔同嘅人負責嘅、 哦， 觀眾聽同埋台上面嘅 musician 同埋歌手係會有唔同嘅 engineer 負責 哦，因為佢哋要求會好唔一樣嘅。 同埋我諗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 communication 方面啊，因為佢喺台上面基本上冇可能同觀眾直嗰個人 communicate 到咯。同埋其實或者講翻台上面表演者佢哋聽嗰個 mix 其實有機會同觀眾聽嘅係需要唔同嘅、 okay， 即係例如佢哋會有啲 cues 啦，即係 cues， 即係譬如某啲位，譬如個音樂你覺得靜咗嘅，咁、觀眾聽就音樂靜咗，歌聲入唱啦。咁、但係個台上面 artist 可能聽緊個 click 嘅，即係個所謂嘅拍子機。咁、如果唔係佢根本佢 catch 唔到邊個位入㗎嘛。咁、所以有啲嘢佢聽嘅同觀眾聽嘅係有必要唔同嘅。 OK， 嗱，其實香港有好多歌手嘅歌呢就係同埋佢哋演出你都有份參與啦。係啦，但係成日都聽 mixing 㗎嘛。我成日想問下，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下究竟 mixing 係做緊啲乜嘢㗎？ 其實一隻歌你聽到啦，譬如有鼓聲啦， yeah。 有bass 啊、吉他啊、琴啊或者弦樂啊、唱歌啊、和音咁啦。其實喺編曲嘅時候咧，呢啲樂器或者呢啲聲音咧，每一個聲都係獨立嘅一條聲軌嚟嘅。咁去到 mixing 呢個步驟咧，就係會將呢唔同嘅聲軌用唔同嘅方法修飾啦，或者俾唔同嘅空間佢哋啦，去營造嗰、那個。唔同嘅音樂感啊， 嚇！即係個空間，即係話你可以，譬如呢個大聲啲， 假設 啲 或者我叫 reverb 啦，即係你聽到嘅所謂回音啦，即係 reverb 大啲 ，reverb 細啲，咁又會有唔同嘅演繹嘅感覺嘅。 因為我聽而家咧就係好多人聽，學 Alex 講咧，而家譬如嗱，有啲人就用 headphone 聽嘅，有啲人咧就以前就用收音機聽噶嘛，咁有啲用電腦喇叭聽嘅，有啲人係買碟翻屋企用靚 HiFi 聽嘅。咁譬如以前我知道咧，有好多就係寫住 radio mix。就專係 for 電台播嘅時候，出街嘅時候咧，就有一個獨特嘅 mixing 嘅。咁如果譬如我上次同 Edward 做訪問嘅時候咧，佢話：哦，係啊，有陣時我哋咧聽嗰啲 mixing 咧，我主要用翻一啲即係啲街啲人一般會用，可能係某個品牌，可能係白色嗰個嘅耳筒，我哋就會用嗰個去到睇一睇，因為可能特別多人會用嗰個牌子嘅耳筒去聽。咁就好多唔同 mixing 嘅出咗嚟嘅咯。 我成日都以為 radio mix 係有 DJ 講嘢。 唔知有分別嘅， 係咪咁樣噶？真係理論上咧，一個好嘅 mixing 加 mastering 咧。其實喺各個 media 或者各個 sound system 啦，咁都會有相對地合理嘅效果嘅。呢個就係一個好嘅 mastering 嘅難度嚟嘅。其實 係 OK。好，咁但係你係接觸咗呢樣嘢，你點解會入行嘅咧？我想問，即係 engineer 呢一個嘅崗位。你細細個好中意聽聲， 我細細個好中意聽歌嘅。咁呢個可能就少少受屋企人影響啦。跟住就成個中學階段基本上都無心向學㗎啦。嗰陣時即係好興嗰陣時係好興聽咩呢即係除咗即係我係70後嚟㗎嘛。咁嗰陣時除咗張國榮啊譚詠麟之外呢其實就好興聽嗰啲所謂美國或者歐洲12寸大 single, 有冇聽過 十二寸大 single 冇， 即系咧嗰啲歌嘅特別版嘅 remix 啊，即系嗰陣時或者喺 disco 會播嗰啲版本，咁就好沉迷，咁啊會攞啲零用錢去租碟啊，成日咁就即屋企人瞓曬覺就戴住 headphone 喺度聽啊，咁 有咩分別嘅咧？同平時嗰啲 其實佢因為當年咧冇電腦啊，咁全部嘢係用 in an analog way， 即係話你要剪帶啊成咧，咁要整一個唔同嘅版本嘅 remix， 其實好複雜。 哦， 咁 係喎，而家我哋剪貼貼嘅再擺落去電腦度。 平時一隻俾電台播嘅歌係三分零鐘啦，咁一 disco 播可能 music break 會特別長，即係令到佢有個位俾可以搏到佢哋隻歌啊嘛。咁啊，咁即係所有後生仔都係揾啲即係啊，我有你冇嗰啲嘢聽，咪型咯，咁咯，咁啊好沉迷嗰啲嘢。 係，但一般人中意聽歌去到最後咧，就一係寫歌啦，一係就可能譬如做唱作歌手咁樣啦，好似你咁樣啦，係咪先？但係你係去咗另一個方向嗰度，就係你想研究一下啲聲點做咁樣。 其實我諗係主要係我中學年代嘅學校咧，冇乜音樂嘅氛圍嘅。 係， 咁即係。是學啲即就算有人樂 都係吹木桶笛， 同笛或者再高級少少嘅 violin 咁，嗰啲完全冇興趣，即唔會有人彈吉他或者打鼓嗰啲嘅，咁就變咗我成個少年階段咧就 miss 咗，即係冇學過樂器或者音樂呢樣嘢啊。咁就直至有一日好神奇地，我睇報紙見到演藝學院開放日有一科叫做音樂錄音及音響設計，哇不得了！原來香港有呢啲嘢讀嘅，咁我即刻走去睇開放日，睇完就順便報名。 OK， 咁啊好好彩，當年以我咁嘅學歷，即係因為當年佢哋收好多已經大學畢業咗再翻去讀嘅人嘅，咁有啲甚至乎音樂系畢業都有嘅，即係例如阿 V 記啦 ，V 記係我第一年嘅師妹啦，咁喺中大中音樂系畢業咗，演藝先收佢。 哇！ 咁我就讀完中五，讀咗一年工業學院嘅電子工程，咁就去報演藝。咁咁好彩佢收咗我，咁開始咗呢、這個專業做音樂或者做聲音嘅一個 不歸路啦，咁樣。 拼搏到十時，精彩的揮霍，不停的重複。某个兴趣班参加的众数演次达半夜谁愿报灵魂承载着疲劳又有没用途凌空抛开时钟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竭力寻觅最新的听歌，动人的那种草或似清风，不需认同。 咁你人生第一次，你是應該是做studio 的工作先啦，定是做 live show 的工作先的？因為兩邊你都涉獵的嘛。 其實我在讀緊書的時候，其實是做很多小型的 live show 的工作，即係例如好似你見到喺商場動兩隻喇叭，有個歌星唱下 MMO 咁做很多嗰啲嘢嘅。咁但係到真正揾工的時候咧， 就咁啱有間 studio 新開，當年係Q 生，即係導致遲劉德華先生嘅，咁咁啱請人，咁由呢個類似 T boy 嘅 position 做， 嗰個叫 T boy 啊，即係幫手 position boy 係咪？ 唔係 T boy， 即係話你總之就係最低級嗰個咯，即係叫外賣啊， 即 係 茶嗰個，我諗得太多， 插線啊，總之就係所有都係啲 jobs 都關你事啦，或者食完飯成台嘢啊， 你去執啊，諸如此類咁樣啦。OK， 咁然之後去到 studio 就真係，點解你人生第一次 mixing 嘅作品嗰首歌，你仲記唔記得邊一首啊？ 我記得啊，係邊個？應該係梁朝偉嘅《你是如此難以忘記》嘅一個 remix 嘅版本，嗰個版本應該冇出過冇出過唱片嘅，應該係播電台，因為嗰陣時咪好興。好興整啲整多幾個版就等電台就 combo 啲咁樣 嘅。係啊係啊係。而家呢個 trend 翻翻嚟 啊！好正啊！好正啊！但係好慘啊，冇辦法見到個歌手嘅真人。 會有冇見到㗎？你嗰陣時 有嘅，嗰陣時我做好多錄音嘅嘢㗎，其實 即係 recording 都關你事。 係啦，錄 vocal 啊。 你好中意梁朝偉啊？你好想知啲咩啊？咁樣 我想知道佢唱歌係點，其實我冇聽佢唱歌啊。 其實我真係冇乜印象啊。 好多年前啦，就係差唔多有 94年度咯，我諗93、94。 O K， 所以你係 remix 開始嘅， 咁你唔係叫 remix 嘅，其實嗰個一個重新編曲咯，一個好似一個 jazz 版本嚟嘅。 哇！ 咁你會唔會諗過啊？我其實 咁可能係咯，唯有講埋，可能嗰陣時阿監製覺得嗰個歌都唔會出碟嘅啦，唔係太重要，俾 你又諗啦。 我想慢慢变成一个监制或者是编曲那边发展呢？ 其实因为我没有正统的音乐训练，即是没学过乐器，所以如果我要走这条路，其实我要再将所有东西放低晒，要再浪费时间。其实我一路做了 engineer 之后，其实都有人认同我做嘢之后咧，其实一路都开始好忙，所以都冇乜机会可以放低手头上嘅工作，再去学一啲新嘅。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 此地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 各位听众请留意了，以下一节特别的交通消息。港铁方面，油麻地站已经关闭，而封路方面，九龙区是有长沙环道南行近枫树街，龙翔道东行近黄大仙寺暂时关闭的，是暂时封闭的。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介乎车公庙路及沙田正街、文林路、文礼路、沙田正街、横博街、元和路介乎横博街及沙田乡事会路一段、白鹤丁街、怡正里、淡江蒲街、沙咀道、洋屋道西行亦都暂时封闭的，请各位听众留意。 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全港多个地区都有市民聚集抗议，其中在黄大仙，一批市民在黄大仙港铁站外聚集。在下午两点多，警方在位于黄大仙池和黄大仙中心外的一段斜路施放催泪弹驱散。警方施放催泪弹的时候，现场其他没有防护装备的市民包括多名长者争相走避。防暴警察其后在黄大仙池外面向黄大仙站出口方向推进和列阵戒备。示威者就在斜路架设路障，组成四至五排铁马和打开雨伞。警方其后再施放多枚的催泪弹，有示威者拾起地上的催泪弹掟回去警方的防线方向，之后向后撤退，警方就擎枪指向示威者。警方在沙田元和路施放催泪弹驱散在场聚集的示威者，有示威者手执催泪弹掟回去警方方向。示威者下午开始在元和路放置雪糕筒、单车和围栏等的物品设置路障。当警方施放催泪弹之后，示威者就以雨伞组成遮阵往后退，双方继续在元和路对峙。几百名黑衫人下午在大角咀一带的马路游行，沿途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没有国庆只有暴政的口号。有人在弥敦道架设路障，亦都有不少人边行边杀溪前。有参与人士表示国庆日不值得庆祝，形容今日是国殇，因为香港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有不少人受伤，但是中央和特区政府未有理会。又批评特区政府和港铁在721白衣人元朗站袭击事件和831太子站警方追打示威者的处理手法都是触动他们继续上街的原因。港铁因应公众活动，经过详细风险评估，港铁线西营盘站亦都已经关闭。至今一共有多条的路线，总共18个车站要关闭，列车不停相关的车站。受影响的车站有油麻地、金钟站、湾仔站、铜锣湾站、西营盘站、黄大仙站、钻石山站、荃湾站、大窝口站、葵兴站、葵芳站、深水埗站、太子站、沙田站、车公庙站、屯门站、荃湾西站和尖东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天气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4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跟进翻一啲港铁嘅消息啦。现时港铁嘅西营盘站、金钟站、湾仔站、铜锣湾站、尖东站、油麻地站、太子站、深水埗站、黄大仙站、钻石山、葵芳、葵兴、大窝口、荃湾、荃湾西、沙田、车公庙同埋屯门站咧，都系暂时关闭。乘客请你预早计划行程，或者留意住港铁最新公布，又或者考虑改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咁另外咧，機場快線方面咧，現時九龍站、青衣站同埋博覽館站嘅列車服務亦都係暫停噶。來往香港站至到機場站嘅列車每10分鐘一班。另外咧，九龍站嘅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全日暫停。輕鐵方面咧，現時507號線、614P、615P 線都係暫停服務。505號線咧每18分鐘一班，唔停健安站至兆麟站。751號線每18分鐘一班，唔停塞爾橋站至到友愛站。614線每30分鐘一班，唔停鳳地站至到兆禧站。屯門嘅港鐵巴士方面咧，506同埋 K51 號線都係暫停服務。K52 號線咧維持龍鼓灘至到輕鐵蝴蝶站嘅服務。在封路方面，现时港岛区的金钟道、花园道北行、德富道中东行近北打街一段、下曲道东行近红棉路一段、告士打道西行近住道路至道一段、坚拿道天桥北行去告士打道的支路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现时铜锣湾怡和街和轩尼诗道来回方向不能通车。铜锣湾方面，百德新街、伊荣街、京士顿街、嘉宁街、纪念佐治街、利源山道、灯笼街和西隧的石塘咀出口亦都是需要暂时关闭。在黄大仙方面，龙翔道来回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仍然不能通车。深水埗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枫树街一段是暂时封闭。荃湾区方面，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千色店一段是不能通车。沙田区方面，现时元和路近沙田中心一段亦都不能通车。在大围区方面，车公庙路回旋处一段亦都是不能通车的，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咁另外咧，喺机场巴士方面咧，由市区开去机场或者系博览馆嘅各条 E 线巴士服务，仍然都系以东涌为终点站。咁另外咧，如果想去机场嘅旅客，请你尽量使用 A 线巴士。电车服务介乎北角道至到上环文华里一段咧，来回方向暂停。巴士咧亦都有多条嘅路线需要暂停服务，缩短行驶同埋改道行驶。咁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现时江乐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唯一对开一段咧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西区消防局。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驾驶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埋啲货，走多转就收工啦。 上晒实超载， 多少少怕咩啫？ 条路落车，急弯又多，唔刹好啲货，好易反车噶。 冇事嘅，走啦。 啲货跌晒落嚟啦。后面仲撞车添， 各位司机载货时记住扎好啲货，超载好危险，仲会影响刹车同转弯。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货车载货要扎稳，切勿超载危害人。 喂， 你好啊，请问你是不是 RTHK My 手机应用程式的专柜客户呢？ 是，咩事啊？ 今次主要想介绍 RTHK My 的最新版本，可以俾到你一个更加贴心的使用体验，好方便咁就可以听到直播或者是电台节目重温啦。搜寻节目功能都方便咗噶。 咁使唔使咩手续噶？ 现有客户记得更新应用程式，如果想介绍新客户嘅话，就只需要记住关键字 RTHK Mine M I N E M I N 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啲 budget 喺晒度啦，听清楚啦。Rubber 佢哋嘅音乐方向咧就系 Big Band， 而呢首歌更加系因为监制雷柏希嘅关系去到大阪，同日本一班玩 Big Band 嘅乐手录制。Rubber 仲话大部分嘅 budget 都用咗喺佢哋身上添啦。作曲边个监制 Rubber Band Patrick 雷，填词有 Rubber Band 天雷。 一步。 上榜六个星期，微升一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嘅第七位有 Rubber Band 醒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爸爸嘅心声， 多谢我女在心，因为你嘅出现，我开始觉得自己似翻个男人。 爸爸嘅爱意， 悠悠啊，爹哋啊， 无论你遇到任何嘅困难，爸爸都欢迎你咧。翻翻嚟我嘅怀抱里边， 爸爸点嘅歌， 我希望咧藉着呢首歌咧，咁我想话俾你知，爸爸咁耐以嚟咧都好锡你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爸爸心曲》，心曲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必须放水降温，其实要放线。将开箱二数同一，我听咗有下次。刺激冲失我二波，攻击隔座线。你歌曲情深就深，令你满意。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说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嚟到三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咧，咁我哋继续有今日嘅嘉宾啦，就系、一个 sound mixing 嘅 engineer 嚟嘅，佢就系 Frankie Hong 啦。嗱，头先你都提咗你即系有好多喺舞台上面嘅经验啦，或者系 studio 录歌做 mixing 嘅经验啦，但系同你合作过好多唔同嘅监制啦。咁有冇边啲你系印象特别难忘嘅咧？其实， 其实好多监制都系长期合作伙伴嚟嘅。咁、早期有杜志慈先生啦。跟住黃湘俊啦，一路到由草蜢年代到依家都係啦，咁中期有雷仲德先生啦，咁其實每一個都好多好多好多畫面嘅，係咁、例如同 Mark Lui 咧，即係當年 Mark Lui 就好忙啊嘛，咁大家都係喺錄音室度日以繼夜， 即係黎明啊、陳偉霖嗰個年代， 嗰個年代，咁大家都日以繼夜mix 到。朝早七八點，跟住第二日，因為當年錄音室嗰啲期咧好爆嘅，咁你冇得話哇！我七點收工，我第二日晏啲開冇嘅，即係第二日日頭個期你唔做嘢咧，就冇咗就冇咗噶啦。咁啊，嗰陣時就唯有趕貨，就唯有點啊，就係喺 studio 一齊喺 sofa 度瞓咯，即係唯一大家睇唔順，喂你得唔得？喂，我瞓一陣先，咁樣咯， 即係情捱更底嘢，嗰啲 brotherhood 嘢嚟嘅，咁樣。但一首歌通常你幾多個 mix 噶會出？即係可能有一啲你聽完之後，個監製不如我哋嚟一個啦，咁已經 mix 嘅第二個啦。 喺電腦嗱，依家我哋好多時好多嘢用電腦做啦。咁 before 電腦成熟或者夠快之前咧，我哋係用帶用 mixing console 做噶嘛。咁嗰陣時好多時就得一個 mix 嘅啫，咁大家就好靠大家嘅經驗，就係錄音室聽到咩就係咩，即係出到去就冇得翻手嘅，即係再翻手你就要重新 mix 過，講緊係要俾多一次嘅錢咯。 我想問嗰個聽唔聽得出 analog 同埋 digital 嘅分別嘅咧？ 其實不如咁講啦，以前analog 年代咧，成編曲嗰個手法都會唔同嘅，所以你話聽唔聽得出咧，其實一定聽得出嘅。咁但係你由編曲嗰度開始已經個 concept 個 mindset 已經唔同咗咧，所以好難咁樣比較。 個分別係咩？你話講個編曲 個分別以前咧就到行帶最後期，你 maximum 得48條聲軌啊嘛。咁即係話你編曲其實你 你擺幾多 elements 落去嘅時候咧，你都會考慮餅底擺唔擺到咁多嘢啊嘛。 四十八已經好多噶啦喎。 咁但係依家你諗下，你一隻歌講緊你求其開一個我哋叫 project 嘅 project 嘅 files， 係啊， 可能講緊和音個 layering 都有十幾二十條。咁以前係唔會有呢啲情況㗎嘛，所以就好難比較喎，究竟聽唔聽得出係 analog 定 digital， 因為你根本冇得比較、 哦、 以前做到嘅嘢依家又做唔到，依家做到嘅以前又做唔到。 OK， 我反而想知嗱，好多人會覺得而家做到嘅嘢以前做唔到，好似合情合理啲嘅，有啲咩係以前做得到但係而家今時今日難做得到嘅嘢呢？ 例如 take vocal 嘅方法啦、啊、即係以前好多時可能係得一條兩條或者三條 track 去 vocal 嘅，咁好多時係要一段一段唱嘅，咁或者補一粒字兩粒字咧，係好高技術嘅，撳掣上面嘅速度上好高技術。 O、okay、K， 而好多時係撳完之後再聽翻，咦唔得喎，即係因為撳掣唔得啊，因為嗰個位係好 precise 嘛，咁就依家咧就即係求其可能 幾十 take 剪埋一齊，咁。咁呢個就係以前好多時你因為個 track 少而令到你唱到咯，即係或者以前冇 auto tune 嘅，咁唔啱音你咪要唱到啱音為止咯。 係， 咁依家就咦唔係喎，依家係個 mood OK 喎，咁你就攞咗個 take 先，我哋之後慢慢搞。 我想問咧，你會唔會覺得香港嘅 mixing 係達唔到外國嗰個 standard 咧？ 其實呢個好視乎，其實由編曲開始有關嘅、或者 even 由唱嗰、那個，即係唱嗰唔係話唱得唔好啊，而係有陣時要就嗰啲歌詞啦、你會發覺廣東歌咧嗰個 key 咧，其實係比英文歌咧係低咗啲㗎，唔知你有冇發覺？ 冇啊，我以為高啊，大家都只係向上發展㗎嘛啲歌。 向上發展是個 melody line 向上發展啫，但係嗰個起步點其實是低嘅。 O、oh, K，、okay. 即係譬如那個聲音上你高半度或者高一度，其實已經不同咗噶啦嘛個音色。你留意一下啲英文唱英文歌嘅男聲，尤其是一嚟就高啊。 係， 都係喎。其實 Sam Smith 啊 ，Bruno Mars 啊，咁所以呢啲其實個音色唔同咗，你自然 mixing 出嚟嘅效果已經唔同，所以好難咁樣比較嘅。即係除非你同一隻歌，你俾唔同嘅人 mix， 然之後翻嚟揀咯。即係如果唔係你隻歌唔同，根本你冇得比較。 各位聽眾請留意啦，以下係一節關於港鐵嘅特別消息。港鐵旺角站現時已經係關閉嘅啦，請各位聽眾留意。So I don't wanna be alone tonight, alone tonight, alone tonight. Can you fight the fight? I need somebody who can take control. I know exactly what I need to do. Cause I don't wanna be alone tonight, alone tonight, alone tonight. 嗱，頭先就揾阿 Frankie Hong 咧，就講咗好多就係即係 studio 入邊嗰啲 mixing 啦，即係一首歌嘅 mixing 嗰個混音係做啲咩啦。咁但係頭先我都提過就係你仲有另一個嘅身份噶嘛，就係喺演唱會入邊你會做係即係俾觀眾聽嗰個音響嘅 mixing 嘅。咁呢個嘅 challenge 對你嚟講又會係啲乜嘢咧？ 呢個 challenge 其實主要就係所有嘢都係 live 發生嘅。咁無論唱嗰個啦，或者彈樂器嘅樂手啦。咁所有嘢你都係即係我哋錄音室咧可以 rewind 再嚟過嗰段再做噶嘛 ，live 就冇得 rewind 嘅。咁所有嘢都係憑經驗累積去估計，佢將會即係譬如呢個低音嘅、其實我哋要推翻大啲，或者呢幾個字嘅 EQ 我哋都會領過喺 live 做嘅。 哇 ！EQ 即場領㗎。 EQ 你俾少 concept 先，即係一般聽緊嘅人未必知道個 EQ 即係代表啲咩。 即係我諗代表，譬如你個電話裏面咧，咁有你聽歌個 software 都會有教高中低音 嘅 equalizer。 咁我哋就每一個聲每條聲軌都可以獨立教高中低音，即係呢個所謂 EQ equalizer 咯。 哇！即係可能譬如假設你係鄭秀文唱緊某一首歌嘅時候，特別有三個字，你可能知道呢個位咧，我就要 tune 一 tune 個高音位，咁樣去到玩法。 係啦。 哇！ 好忙喎、啊！ 你要記好多嘢喎、啊，人聲係一部分啫，另外仲有好多唔同樂器啊，諸如此類嘅嘢去到做。係㗎。咁你要面對嗱，譬如我哋喺電台咧，都聽講過有個 panel 啦，即係譬如我自己用嘅呢個 panel， 頂多咪用六條 channel。咁你喺演唱會嘅時候，你要睇住幾多個唔同嘅 channel 㗎？ 視乎個演唱會個樂隊編制有幾複雜咯， 係 咁 你試過最高 最高紀錄試過，如果做管弦樂 crossover pop 嗰啲咧，咁其實講緊係因為其實管弦樂你唔 suppose 要出要經喇叭擴音噶嘛，咁如果你要經喇叭擴音，其實你要每一個樂器夾一支咪俾佢， 係 close 咪先做到擴音噶嘛， 係 咁如果每一個樂器夾一支咪或以上嘅，咁你諗下台上面嘅樂團係60至80人， 哇！ 咁加埋一隊正常嘅樂隊 crossover， 咁啊講緊百幾 channel 咯。 哇！百幾條 channel， 但你一個人 mon 㗎，定係 一個人處理？其實好難，因為其實好難，因為你揾人幫手，其實佢又唔係你肚裏面條蟲啊嘛。 係係係， 即係其實講緊我哋 panel 裏面嗰個音量控制，可能大一兩個 dB， 此消彼長，呢、這個大一兩個，嗰、那個細一兩個，嗰、那個分別就好大嘅，所以一定你。自己控制先至最系自己心水。 嗱，头先嗰个就系嗰个难度分都好高啦。咁譬如场地系咪都有影响嘅咧？嗱，即系譬如嗱，控管系一个舞台啦。咁譬如你而家可能一个 live house， 你个玩法又唔同噶啦嘛。咁你系咪事前你就有啲人讲话就系、是、啊？譬如你开租前咧，咁、那个 engineer 就要坐喺唔同嘅地方咧，就听一下哦，我个 lock 头位会咁样样嘅，我坐前啲又会咁嘅，坐后啲又会咁嘅，你去 feel 下个场地咁样嘅咧。 首先就係我哋去即係個喺個場地做嘢之前咧、其實依家就個 sound system 就比較先進嘅。 係， 咁我哋可以先將啲喇叭擺落個圖嗰度，知道每一區嘅覆蓋大概已經係有80%準確噶啦。 係， 好犀利啊！而家啲科技。 咁然之後，即係我哋可以設計好個喇叭覆蓋。然之後到現場先至俾現場啲 crew 去跟住嗰個圖上面嗰啲喇叭嘅度數 去、 去裝嵌咯。咁所以就當然去到現場你都要真實每個位行下，即係再 fine tune 啦。因為其實係每個位都可以大概 fine tune 到個大細聲同埋嗰個高中低音嗰、那個、那個 response 嘅。 哦、okay 啊，我有個問題想問，咁你覺得如果睇演唱會嘅話，最好嘅？观赏位置喺边度咧？ 其实我谂五六行之后，其实已经 OK 嘅啦。系因为其实香港嘅场地咧好奇怪嘅。如果你有机会喺外地睇个演唱会咧，其实冇一个国家嘅观众同个舞台系咁接近嘅。你有冇发觉？ 系，我哋真系行到好前。 你哋系直情系可以摸到个歌星噶嘛？ 系啊， 咁你拍手咪喺呢个时候，你谂下，你坐到咁前，啲喇叭可以摆到喺边度咧？ 哦， 所以好多时你坐喺前系唔会得到好声嘅， 系吓，但系就能够得到一个握手嘅机会或者行嘅机会咯。 咁你即系自己取舍啦。 咁但系左中右嗰啲有冇分别咧？ 当然你喺两个喇叭中间系听到最 full 或者最好嘅立体感。 咁、所以大家嚟紧买飞嘅时候，识得拣位啦。即系如果拣到嘅话，就五六行之后。 唔好太前咯，其实太前你唔好听，亦都睇唔到好多舞台上面嘅效果噶嘛。 OK。又坐低宁静。难忘啲嘅经验啊，喺你做 live show 嘅时候， 难忘经验啊，其实啊，我谂可能系最初嗰啲，系最初其实读紧书时候咧，即系当年我都讲过其实即系做好多嗰啲商场 show 啊嗰啲噶嘛， 系啊， 咁啊有个机会咧，就有同学仔就接咗单嘢，就系、是有歌星， 系。 咁我記得係阿明哥 係 一個 school tour 啊， 明哥當年行 school tour， 完全幻想唔到 嗰隻 album 叫《信望愛》，即係因為第一隻獨立發展嘅 album， 係 school tour， 係 咁啊，唔識死接咗嚟做，咁因為你知道其實你要做歌星嘅嘢個要求真係高啲噶嘛，咁就哇第一次真係奶，即係第一場啊講。哇！真係奶曬嘢， 你奶啲乜嘢呢？我想問， 奶啲乜嘢就係差唔多開 show， 其實都未整得響曬啲嘢啊！直情 嚇咩意思啊？ 係啊， 嗱，因為其實 school tour 就你唔可以好早 係 就搬曬啲入場，亦都唔會俾你做一晚可以試到噶嘛。 哦， 咁 school tour 嗰、個 tour 就係 lunch time concert 嚟嘅， 係 咁你只係朝早開始入去 set 嘢，之後又唔可以俾你喺上學即係上堂嘅時間大聲試音啦。咁到你真係開 show 嘅時候，就一推嘢出嚟，哇！呢樣有 feedback， 嗰樣又唔響嗰啲咧， 係 即係想揾窿捐啊！直情 咁明哥有冇炸型咧？ 明哥就好好人嘅，咁所以 有冇嗰啲眼神？ 第一場之後都好彩有得繼續做埋落去。 OK， 所以你應該都花好多時間聽歌同睇 show 嘅喎。 會嘅其實， 但係你聽歌係會唔會特別係好要聽到佢啲 structure 啊、啲結構啊、有幾多層嘢啊、點樣即係聽翻你中意嗰啲 mixing 嗰啲嘢嘅咧都係。 冇嘅，咁但係我都會注重我聽歌嗰個 system 嗰個效果嘅，即係要啲 balance 正確啦，要 enjoyable 咯。即係其實有陣時，譬如我有經驗啦，其實譬如你可能有陣時去餐廳食飯咁去播歌啦，其實 sound system 唔好啲歌唔好聽啊嘛。係 啊， 係啊。咁你譬如你又留意翻咧，某一間好 in 嘅百貨公司啦嚇，即係喺海港城同埋喺IFC 有嗰間咧。咁你入去聽歌咧，佢其實好注重 sound system 嘅，即係喺嗰度聽歌係幾好聽嘅。咁而你喺譬如你喺歐洲或者英國、日本啊嗰啲時裝店或者餐廳咧，佢哋嗰啲都好注重個 sound system 嘅，即係佢唔係就咁播一隻歌就算嘅，佢哋會注重其實我要 create 個 vibe 或者 create 個 mood 啊嘛，咁你要個聲音嘅質量要好，你先 create 到嗰樣嘢噶嘛，唔係就咁擺咗喺個一隻歌擺喺個電話喇叭度，其實就唔會好聽噶嘛，咩歌都唔會好聽 的。你屋企嗰套嘢值幾多錢啊？咁樣 我屋企嗰套嘢唔係好值錢㗎啦，其實因為屋企有小朋友啊，咁所以我通常我聽歌時間 即 係 篤穿咗喇叭咁樣嗰啲， 都係喺車上面聽咯。 哦，咁你車嗰套嘢值幾多錢啊？ 五位數字咯。 哇！ 車嗰套都五位啊！我同你講啊。 咁但係因為日日用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係 抵嘅， 係值咯。 哦， 你一上車就會用緊佢噶啦嘛。 OK， 嗱，訪問呢一刻咧就係望緊阿鄭秀文嘅 concert 嘅，嚟緊會做啲有咩 project 啊？今年仲 八月份容祖兒啦， 係 啦，跟住九月份有台 DJ 啦，咁啊有少少 touring 啦，千華 係， 咁就。十月有阿 K 啦， 哇， 好正， 其他嗰啲未公布啦。 O K， 好期待佢嘅人生，好豐盛啊！ 嗱，所以你嚟緊再睇 show 嘅時候咧，就知道啊，其實幕後通常你見到條 band 啦，有歌手啦，有 dancer 啦，有監製、導演等等嗰啲咧，其實仲有幕後仲有好多人係做緊嘢嘅。咁我諗你睇十場入面應該有超過一半都係 Frankie Hong 做的。今日多謝曬 Frankie， 多謝 ，thank you， 多謝，拜拜。 各位听众请留意啦，以下系一节特别嘅交通消息，系关于港铁嘅。港铁嘅香港大学站同埋乐富站经已关闭。重复一次，港铁嘅香港大学站同埋乐富站经已关闭，敬请听众留意。 小蚊飞在我睡床外，小蚊躲入我梦魂内。小小生命存活要紧，一心给它饱满未来，只想体验爱是存在，世鲜花尽管极快凋谢，愿意再让我可以等待，学懂怎去自爱，当然像我恋爱，长笛问谁拨得开，轻一触破纸透，小小的温暖如送一小粒水蜜桃，初恋的滋味甜和 双方生命从未抱紧，怎么想不死去活大，只想体验爱是存在，思念化尽半句快熄灭在脑海，让我经过深海，去中等到自爱，反复追望恋爱，那只吻随伴流海，轻轻握着破折扣，小小的光难要送，一小粒水蜜桃，初恋的滋味甜蜜更多，也终于不要句号，那个家好叫幸运两叔叔。 知道建拿道天桥北行去告士打道的支路都暂时封闭，铜锣湾怡和街和轩尼斯道来回方向不能够通车。另外铜锣湾百德新街、伊荣街、京士顿街、嘉宁街、基利佐治街、利源山道、灯笼街和西隧石塘咀出口都要暂时封闭。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近住枫树街、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以及弥敦道南行近住亚街老街暂时封闭。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介乎车公庙路和沙田正街、文林街、文礼路、沙田正街、横博街、元和路介乎横博街和沙田乡事会路、白鹤丁街、二正里、淡干土街、沙咀道、洋屋道西行、排头街、上和斜路、屯门公路介乎青田路和海荣路都是暂时封闭的。而家黄珠路去龙富路的方向跟住龙日村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三城。在荃湾区的封路方面，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千色店不能够通车。港铁方面，荃湾线列车服务现在全线暂停，除了美孚、丽景和中环站因为有其他的铁路线服务之外是仍然开放，其他的荃湾线车站是关闭的。港铁香港大学、西营盘、金钟、湾仔、铜锣湾、尖东、乐富、黄大仙、钻石山、荃湾西、沙田、车公庙和屯门站都已经关闭，请改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轻铁方面，507、614P、615P 线暂停服务。505线每18分钟一班，不停建安站至兆麟站和屯门泳池至三城。751线每18分钟一班，不停塞尔桥站至友爱站。614线每30分钟一班，不停凤地站和兆禧站。屯门港铁巴士506和 K51 暂停服务， K52 线维持龙鼓滩至到轻铁蝴蝶站的服务。机场快线现在除了九龙站、青衣站，现在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站的列车服务都是暂停，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每10分钟一班。另外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全日暂停，香港站的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另外机场巴士由市区开去机场和博览馆站的各条 E 线巴士服务是以东涌为终点站，由机场和博览馆开出市区的 E 线巴士是维持正常路线。机管局呼吁要搭巴士去机场的旅客尽量搭 A 线巴士。电车方面，介乎北角道至到上环文华里之间来回方向暂停服务。巴士啦，多条嘅路线都系暂停服务，缩短行驶又或者要改道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求。 又繼續係講下我哋呢個升學企劃啦。 係，今次請到港大嘅同學啊。 Hello， 你哋好。 Hello。 係啦，佢哋有三位嘅代表上咗嚟嘅，係啦，揾佢哋介紹下自己先。 Hello， 我係 Antonia。 Hello， 我係 Jeffrey。 咁我就係 JoJo。 係啦。 啲英文發音你聽唔聽到 都係自己名啫。有幾大驚小怪咧？呢單嘢但你哋本身係讀咩㗎？即係你 major 係？ 我 major 係讀新聞嘅。 新聞哦 ，OK。跟住阿 Jeffrey 咧？ 我 major 政政嘅。政治和行政。 O、okay, K， 跟住阿 JoJo 咧， 我本身是文學院做 major 嘅，但系同時都是 minor 新聞系咁樣。 哦，所以你哋三個本身識唔識噶？ 唔識嘅， 唔識嘅， 即係我識。 即係每一壇都係佢哋係因為呢壇嘢，然之後就認識咗一班新嘅夥伴咁樣嘅。 friend 唔 friend 另計啦。 係啦，但都點解你哋會想即係參加呢個升學企劃咁樣嘅咧？有啲咩想得到嘅其實 係？哦，咁一開始咁就係學校。有跟我哋講有呢一個 program 啦，咁我就有興趣啊，原來同音樂有關，又可以同 RHK 合作，咁就嚟咗報名。就曬，我哋要經過一個 interview 先入到嚟嘅。 嚇 ？interview 啲乜嘢啊？係邊個搞噶？唔係我哋公司啊嘛。 唔係。 係啊，咁 interview 啲咩㗎？咁嗰陣時 都問我哋點解想入嚟咯，同埋點解有興趣，或者自己有啲咩能力啊，可以做到啲咩咁樣。 哦 ，OK， 咁啊 ，Jeffrey 咧，你又係為咗咩？係 咯，其實我覺得係想體驗一啲比較新嘅嘢經歷咁樣，因為唔想好似次次暑假都係啊翻 intern 啊做嘢咁樣，咁我想即係有啲唔係自己本身專長啲嘅嘢，即係我本身讀 poly 咁樣，咁呢方面可能。音樂企劃啊，呢啲係比較新嘅經歷咁咯，咁想體驗一下。 哦 okay、但係翻 intern 有錢嘅喎。 錢唔能夠咁衡量㗎嘛， 所以佢都係心中富有嗰批。咁啊 ，JoJo 咧？ 其實當初 join 嘅 program 都係有少少唔打唔撞嘅，因為咧其實就係學校即係、就是、我哋有個 department 叫 CDS 啦，咁佢哋就即係、就是、有個負責人咁樣就打電話同我講話 ，JoJo 港台有彈嘢，你得唔得閒幫手啊咁樣啦，跟住佢話幫手啊都 OK 嘅， 你有冇問過係幫乜嘢但係 本身冇嘅，諗住誒 OK 啊，港台應該 OK 嘅咁樣就係幫手，跟住咧就無啦有一日收到 email 就同我講話哦你要去 interview， 跟住我就嚇。啊 你仲話我 in 人定人哋 in 我啊？我幫你手啊，大姐咁。 係啦，跟住就 interview 就哦，原來就知道有個升學企劃咁樣嘅。咁、嗯、但係其實當初即係 join 呢個 program 嘅時候，都未有一個好大嘅 framework 知道、哦、原來係點樣做嘅。其實都係一路同其他我哋 team 一路傾落去先知道哦，升學企劃有音樂嘅元素啊，跟住再有成壇嘢出現 咯。OK， 所以佢 present 得幾好啊，因為佢話誤打誤撞，其實真係俾人困嘅呢壇嘢。 有乜咁 困咗入去啦？咁樣嗱，因為咧今次係 Kong U 咧就係同阿吳浩康咧有呢個合作嘅。好啦，咁啊介紹下你哋其實中間有啲咩諗法咧？即係知道啊，同阿 D 會做 partner 嘅時候咁樣，咁然之後最後你哋又選擇做咗啲乜嘢咧？ 咁其實我諗我哋成個組合同阿 D 一齊咧、有 中間經歷了很多東西，因為我們本身的想法是變了很多次的，最後我們做了一個叫 High Table Experience 的東西，是純粹是邀請一些不同的義工團體，我們想向他們致敬的，就來一起有個這個經歷樣。但是當初我們有自己各自因為大家不同科不同背景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就可能想著啊煮下嘢食這樣，有些人呢 我想讀什麼的背景會想煮下嘢食， 一個是任是 一個是即是做老師的同學咁樣，即係教育系咁，就覺得啊，不如煮下嘢食啦咁樣。咁另一啲同學就覺得啊，不如同 Deep 一齊去行下山咁樣，因為阿 Deep 都係 佢都係山係南啦，有 camping 咁。 冇錯啦，咁就所以我哋本身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咁但係最後我哋即係嘗試喺大家唔同嘅活動去揾一個共通啲唔同嘅共通點，所以我哋得出咗即係四個我哋元素啦，所謂香港人、機會、夢想同埋分享咁樣。咁所以就由從呢四個元素再伸展落去，我哋就諗緊啊，我哋有啲咩團體想去即係致謝咁樣咧，我就諗起一啲義工啦，因為譬如大家可能平時去做一啲服務咁樣。諗緊嘅就係一啲嗰啲受眾啦，係普通可能好慘嘅比較慘啲嘅人啦。咁但係有冇諗過其實義工團體呢班人其實默默付出咁樣，但係佢哋可能冇乜社會嘅一啲關注咁樣。所以我哋就啊，不如我哋借呢個平台去致謝佢哋，咁就所以請咗唔同嘅團體過嚟。 哦，咦，睇佢哋 present 得幾好啊！ 係啊， 即係有曬 proposal 過嚟， 已經好清晰嘅話俾佢聽，佢哋發生緊咩事。因為其實據聞咧，呢個即係 High Table Dinner 高牆晚宴都係廣大嘅一個文化嚟㗎嘛。 哦，係咩？中大都有㗎，以前 中大有，但係佢哋成日話我哋抄佢哋㗎嘛，係啊，反白眼啊咁。因為其實嗱呢個唔係呢個我證明到嘅，因為其實成日話咧，廣大同埋中大咧係平民與貴族嘅分別啊嘛。我哋中大嘅女仔嘅衫褲，我平民同貴族，其實 OK， 我。中大畢業嘅，係啊，所以我可以咁講嘅，係我第二間就話唔得啫，係啦，因為我話咧，中大女仔嘅特色係咩？踢拖腿貼唔化妝。 系， 咁呢三個都 差唔多，我讀嗰個年代啲人都係咁 啊。跟住我望住佢哋，我以為廣大應該同我哋完全相反啦，都唔係啊。 貴族要平民化。 係啦，咁幾位貴族，我哋介紹下呢個高牆晚宴啦，好唔好啊？即係等我哋啲平民了解下，我哋兩個都中大㗎。 其實係咩嚟嘅高牆晚宴？ 其實 High Table Dinner 咧本身咧就係即係唔同學校唔同嘅組織都會即係定時定候就有個 gathering 咁樣啦，即係可能係 hall 啊，又或者係 faculty 咁樣。咁佢可能每個月、每年，又或者係。Jeffrey 自己住嗰間開，可能一個禮拜有一次添，咁咧就會每個 禮拜都有嘅， 幾多錢㗎？咁但係使唔使俾錢㗎？ 梗係要啦，食飯喎。 喂，譬如我自己，我自己嗰度就即係 coffee 包咗咁樣咯，咁就 係 咯。但其他活動可能譬如佢講 faculty 嗰啲，可能每一次咁樣就可能俾幾百蚊咁樣食一餐。 Depends on 你食啲乜嘢咁樣咯。咁其實最重要一個即係傳統或者一個 signature 就係我哋每個人都要著個綠色嘅袍咁樣 green gown。咁就係即係普通我哋 undergrad 咁樣半科生咧就係著個普通嘅綠色 gown 啦。咁但係如果一啲特別嘅嘉賓，咁佢可能就會有啲唔同嘅邊啊，或者唔同嘅顏色，咁就代表 金邊可能 哦，即係好似畢業袍咁，佢都有唔同邊係代表唔同 faculty 噶嘛。哦， 係。但其實個意義就係想 gather 唔同嘅人一齊，咁有個即係。意見上面嘅交流啊、分享咁樣， 即係好似 Harry Potter 咁咯，其實係。 係啦，見到啲相啊、片啊，都係一對黑咧，一對黑嚟講緊嘅。 咁所以係除咗食餐飯，就真係有一個係大家傾偈嘅一個 session 咁樣。 係啦，其實我哋就因為時間所限，我哋唔係一個最正式、最傳統嗰個嚟嘅，有少少改良咗咁 Deep 嘅角色就主要係做一個。表演嘅嘉賓，表演嘅嘉賓咁樣啦，咁佢就有表演啲歌咁樣啦。咁同場就嗰啲我哋請翻嚟嘅義工就會有一啲表演啊，同埋佢一啲致謝佢分享嘅環節咁樣咯。 O K， 咁但係今次咧，因為阿 Deep 係真係不嬲，真係佢對音樂都好有要求噶嘛。咁但係今次我知道你哋好多人會同我一齊夾 band 啊，咁樣樣。咁中間喺呢方面有冇啲得著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咧？ 有冇難度咧？ 其實我哋當時係有啲擔心嘅，因為我哋知道即係一個。專業嘅歌手嘅水準或者要求係同一個普通嘅學生 band 係唔一樣，咁所以我哋事前就準備得比較多啦。咁但係佢就俾好大嘅自由度我哋，但係當然佢就話有進步嘅空間啦，但係佢就冇鬧過我哋嘅，咁就係真係好好 objective 咁俾啲意見我哋話啊邊啲可能有啲甩咗 beat 啊，或者係邊啲啲 drum 嗰度可以打多啲 fill in 咁樣啦。咁佢就俾啲好 technical 嘅意見我哋。咁喺第二次 rehearsal 咧，咁我哋就執翻。準啲啦，咁所以 on day 嗰日咧，佢就覺得 OK 嘅，我係佢就完咗之後咧，佢就有攬我哋咯，即係對 band。 攬對 band 都係攬，好小朋友呢啲位有咩值得起哄？ 但我真係咁。 你老女人不明㗎啦。 情窦初开啦。 我都可以是一个情窦初开的老女人。 咁所以音樂上面有啲即係自己有啲新嘅經驗可以攞得到啦，咁、樣。 其實咧一開始我想講就係咧，我哋想彈全部都係阿 Deep 嘅歌啦。咁一嚟佢唱又會舒服啲啦。咁、可能我哋嘅話就有機會可以問直接問佢攞譜咁樣啦。咁但係後來咧，佢就即係佢就好想即係真係要加許嗰啲義工，佢就開放咗個歌單俾佢哋揀，佢哋想聽嘅歌。佢甚至喺個 line up 嗰度，即係佢排都冇排自己嘅歌係最尾嘅。佢首壓軸歌係另外一個另一隊 band 嘅歌嚟嘅，其實。 Rubber Band。我叫你講得嘅。 講得嘅，我以為唔講得。 好激烈嘅竞争， 究竟佢哋对呢个媒体系有几大嘅误解？ 即系呢啲系好八十年代咧争得好紧要嘅广东乐坛，先有呢个概念啊！即系觉得呢个歌手唔讲得嗰个歌手， 太奇怪啦！ 好 old school 啊，你哋 系啦嗱。咁今次嗱，除咗有 Deep 之外啦，仲有一班嘅义工团体啦。咁喺成个嘅过程入边，系呢三个月嘅时间啦，最大嘅得着系啲咩？你哋各自三位， 其实好多个层面上都会有唔同嘅得着嘅，即系其实可能由一开始我哋即系十个本身完全唔识嘅人要搞咁大坛嘢出嚟，其实我哋沟通上面都花咗唔少功夫嘅。 梗系啦，跟住我谂我 quit the group 啦。 主要系因为佢同其他人相处唔到啫，系好难嘅真系。跟住咧， 跟住到后屘即系可能要联络唔同嘅单位啦，跟住又即系又要做访问啊，跟住又要夹阿 Deep 或者系我哋自己十个人嘅时间啦。其实夹时间呢样嘢系我哋最大嘅难题嚟嘅，因为我哋唔係本身即係學校唔係本身一個組織咁樣，咁我哋十個其實本身心話都有唔同嘅嘢做緊啦，即係可能有人翻 intern， 有人去旅行，有人做其他唔同嘅嘢，咁即係喺溝通同埋即係 event planning 方面，其實有好多嘢可以有，即係唔同嘅進步空間咁樣。 或者我講下我對 Deep 喺或者係 Deep 身上睇到啲咩咁樣啦，呢方面，因為我覺得 我想聽佢 present 呢啲嘢， 因為我覺得不過呢個真心講嘅就係、即係可能第一次接觸呢啲歌手咁樣咧，你會覺得啊，佢係一個對你嚟講一個歌手咁樣，可能有啲距離咁樣，但係 Deep 係一開頭已經同我哋講到話，我哋一個 team 嚟嘅 group 嚟咁樣，咁喺同佢做嘢時候，你好睇得出佢點樣係嘗試將自己即係平等啲嘅關係咁樣，即係我記得 on day 嗰日係。佢見到一啲儀器仲擺咗喺個牆，即係明明就有半個鐘頭開始噶啦，但係仲有啲儀器可能未執好，咁佢第一時間問邊個嘅，咁就冇乜人答到佢，咁啊好啦，即刻執，咁佢即刻執嘅之後個動作係咩？佢自己走去執咯，咁我覺得呢個幾新鮮事出嘅態度，我覺得係幾欣賞嘅，因為我覺得唔係每一個去到一個呢個位置嘅人都可以做到呢一個咁嘅情操出嚟、即係佢可以完全係話啊揾人去執咯，揾助手執啊，或者求其點一個學生去執都得，但係佢係新鮮事出去做呢個動作，我覺得好欣賞啊！呢樣嘢。 OK， 咁究竟最後嗰啲嘢係邊個？ 系 我嗰个人唔 执，我引导嘅 系我嘅啲嘢，我嘅我嘅。 咁点解你唔执咧？ 所以向佢学习咯，要即系有手尾分人。 你讲得出呢个答案，我实问啦，大佬啊。咁啊，连通咧？ 啊，系咁我都系想讲阿 Deep 嘅，咁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觉得佢系。俾大即係大家喺熒幕前或者即係可能喺電視上面見到嘅歌手，可能都係好高高在上。咁我哋第一即係初頭見面，可能都會有呢一個感覺。但去到真係埋位做嘢啊，或者去到夾歌嘅時候，佢就會真係會好似一個大哥哥咁樣去幫，即係幫你喺每一個部分可以點樣做得好啲咯。亦都其實佢基本上冇發過脾氣咯。其實喺我哋夾歌嘅中途咁，而最後即係就算可能。可能實際上有少少甩咗某啲 part 咁樣，但係佢都唔會話啊呢、這個位置做得唔好，而係最後就一次過完成咗就話、啊、good show 咁樣就完咗。 你睇下佢哋兩個咧都好重點講咧，阿 Deep 係冇乜發脾氣嘅，我就覺得佢哋係咪做咗啲嘢咧係好易令人發脾氣。佢哋成班人夾埋諗住特登激嬲， 我覺得佢要咁嬲咧， 因為佢竟然冇發脾氣啊，搞錯啊咁樣，所以都好好奇嘅。咁到底佢哋做咗啲咩激嬲阿 Deep 咧？咪想激嬲阿 Deep 咧？咁樣十二月出街嘅時候，大家就可以睇下。 係啦，十二月一號咧就喺港視三十一咧就有六集嘅星學企劃嘅，係啦。咁啊，到時你就可以睇到康瑞同學同阿 Deep 佢哋中間嗰個合作啦。究竟啲咩咁激心啦？同埋究竟阿 Jeffy 點解啲嘢唔執啦？同埋究竟係啲乜嘢冇執到啦？咁樣希望就可以睇得到啦。 冇錯。 喂，咁啊，今日多谢晒你哋三位，系啦，咁啊，都要睇 show 咯， 好 ，thank you。 当天故事结尾，撑过刻骨的分手戏，我唱过活却如死。 各位听众请留意啦，以下是一节关于港铁的特别交通消息。港铁马鞍山线沙田围站现已关闭。重复一次，港铁马鞍山线沙田围站现已关闭，敬请听众留意。 今天故事有你，我此生都可眷给你，爱字却未有提起。单恋已是旧味，情缘从没永久的奥秘，那用再自欺。情愿每日说你好吗，我好吗，有好吗，我心碎如麻。难道问句你好吗，晚安吗，抱拥吗，每晚会一起吗？离合聚散每秒每刻都变化，做对爱侣只得一刹那，却会残留于我余生的一场牵挂。不必壮烈激斗，见你找到终生所有，我便会静悄流走。即管照做好友，长留缘自细水不会流，爱未会罢休。谁在说万句你好吗，我好吗，有好吗，纵心思如麻。难道问句爱惜吗，痛惜吗，叹息吗，你我会厮守吗？离合聚散每秒每刻都变化，无说问你只需一刹那，你会残留于我余生的一场牵挂。谁料最后你碰到他，结识他，爱恋他，随心于笑话，为是问句挂心吗，放心吗，狠心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一批示威者由深水埗游行至油麻地，有人以伸缩警棍破坏佐敦港铁站其中一个出入口的玻璃和闭路电视，有中资银行的玻璃被打碎，示威者又在佐敦道和弥敦道交界马路中心焚烧杂物。深水埗长沙环道下午四点几，有示威者以硬物破坏长沙环政府合署的外墙，有玻璃被打碎。示威者下午占据长沙环道抗议，沿途高叫口号，又破坏交通灯，现场交通一度混乱。而在屯门大会堂平台下午有市民聚集，防务警察在场驱散，现场情况混乱，期间有人投掷附射液体，有警员和多名记者被浅中，无线电视摄影师和记者需要送院治理。无线电视新闻部表示，受伤的记者手背、颈和额头都怀疑被液体灼伤，皮肤呈现水泡。摄影师的嘴部上唇位置、面部和手肩亦都被灼伤，有红肿的情况。警方指有激进示威者在铜锣湾闹市集结，在轩尼诗道和波斯富街交界的电车站焚烧国旗。另外有示威者在上环干诺道中顺德中心外面以杂物堵路，现场交通受到影响。警方警告在场人士立刻停止违法行为和离开，并且对示威者一切违法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警方在荃湾再次展开驱散行动，在大河道一带制服多名的身穿黑衫的男子，将他们带上警车。较早时，荃湾千色店对出的一段青山公路有示威者聚集，用雪糕筒等的杂物堵塞马路，并且纵火烧路障， 防暴警员到场之后施放催泪弹，并且向大河道方向推进。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表示，由于各区都有公众活动影响，全港多处地方的交通受阻，多个港铁站已经关闭，呼吁驾驶者和市民留意最新交通消息和情况，并且考虑是否出门。 由于各区都有这个公众活动，现在全港多处地区的道路都受阻的，当中包括轩尼诗道、金钟道、告士打道西行、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弥敦道近亚加老街、长沙环道近枫树街、荃湾沙咀道一带、沙田市中心和屯门市中心一带的道路都是出现受阻的情况。现时荃湾线已经停驶，多个铁路站亦都已经关闭，并且是不会停站。受影响的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轻铁和电车亦都暂停服务和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去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并且保持忍让，小心驾驶。由于道路受阻的范围和公共交通服务改动的情况会因应情况而改变，我们呼吁市民时刻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其实会不会呼吁市民不要出街呢？ 在这个情况其实大部分的道路也都 很容易会受阻，而且铁路的服务也多个车站也都关闭。其实市民是应该先考虑自己那个出行的情况，预早策划好行程，还有预留额外的时间再考虑是否应该可以出门的。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起微至到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4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个港铁的消息，现时中环站亦都是需要关闭的，所以现时荃湾线列车服务是全线暂停，除了美孚和丽景站仍然开放之外，其他荃湾线车站都是关闭。另外港铁的中环站、香港大学站、西营盘站、金钟、湾仔、铜锣湾、尖东、乐富、黄大仙、钻石山、油麻地、旺角、太子、荃湾西、沙田、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和屯门站都是暂时关闭，乘客请你改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轻铁方面，现时507、614P 和615P 线都是暂停服务，505号线维持每18分钟一班，吴亭健安站至到兆麟站和屯门泳池至到三圣一段。751号线是每18分钟一班，吴亭蔡依桥站至到友爱站。614线是每30分钟一班，吴亭凤地站至到兆禧站。港铁巴士方面，屯门的506和 K51 是暂停服务， K52 号线维持龙鼓滩至到轻铁蝴蝶站的服务。机场快线方面，九龙站、青衣站、博览馆站列车服务暂停，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列车每10分钟一班，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是全日暂停。机场巴士方面，由市区开去机场和博览馆方向的各条 E 线巴士服务仍然都是以东涌为终点站，由机场和博览馆开出去市区的 E 线巴士是维持正常路线运作，乘客请你尽量使用 A 线巴士前往机场。电车方面，介乎北角道至到上环文华里之间一段来回方向仍然都是暂停服务。市区巴士方面，现时多条巴士路线都是需要暂停服务，缩短行驶和改道行驶。在封路方面，港岛区现时德辅道中、金钟道、花园道北行、德辅道中东行近北大街一段、下角道东行近红棉路、告士打道西行近道路至道、建拿道天桥北行去告士打道的支路是暂时封闭。铜锣湾的怡和街和轩尼诗道来回方向、百德新街、伊荣街、京士顿街、嘉宁街、基利佐治街、利源山道、灯笼街和西隧的石塘咀出口都是暂时关闭。九龙区方面，现时长沙环道近枫树街、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和弥敦道南行近住亚加老街一段都是暂时封闭。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介乎车公庙路和沙田正街一段、文林道、文礼路、沙田正街、环博街、元和路介乎环博街至到沙田乡事会路一段、白鹤丁街、二正里、淡江埔街、沙咀道、洋屋道西行、排头街、上和斜路、

各位听众请留意啦，以下系一节关于轻铁嘅交通消息。轻铁507、614P、615P、505线系暂停服务噶，而614、610及751线系改道噶，以兆康站为终点站。重复一次，轻铁507、614P、615P、505线系暂停服务，614、610及751线改道，以兆康站为终点站。敬请听众留意。 10月1日4:30之后的骚动音乐。欢迎有林以文这首新的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最后的信仰》。讲的就是要捍卫你相信的一些信念。是的，捍卫这个过程是可以令到你有些累的。但是千万不要放弃。相信吧，相信最后你都会得的。 星空没有清风，翻简图无力舞动，像你疲倦身躯真的很重。你拥抱你青春，追一个美薄美梦，换到时年月消失那悲动。就算是前路不通，前路空空，腰包都空洞，请拒绝平卖笑容，为求千金变痛。请一直背负你未变初衷，你这份勇最后也许断送。当坚实信念接近破产，更要相信妥协或抗争怎挑选？记住要用你的方法去生存。跌得太多不知怎算，继续努力赛跑，即使跌损，这冷酷时代是战损。你固执的脸发出光线，散发你的温暖。新商店再开张，新经济持续向上，但你爬菜阶梯消失方向，照不尽你天窗，找不到存在重量，尽了力还是一匹四不像。倦了后随着天黑，然后天光，挣扎中耀扬。醒了后明日太阳，自然轻敲眉窗。你落雨路更铿锵，你所面对困局也许混账，冲击下拒绝变卖理想，买个保障。妥协或抗争怎挑选？记住要用你的方法去生存。跌得太多心酸，继续努力赛跑，即使跌损，这冷酷时代是战损。你固执的脸发出光线散 你坚守自己心入边永远相信嘅一啲嘅信念，人人都应该咁做嘅，不论你嘅信念系乜嘢都好。同样嘅就系坚守一个人嘅信念，呢一个嘅责任唔应该只系放喺一代人嘅身上。所以你望一望你嘅周围，其实系有好多人同你去到分担嘅。刚刚听到嚟自周国贤啊，年轻人们，跟住揾你有卢海彤，不怕。 拍下海岸线的照片，你说的话我都看见，还是一直重来，还是一直重来，城市里面装满曲线，来让我们沿着线索，还是不敢重来，还是不敢重来，谁害怕失控就躲在说的话我都看见，还是一直重来，还是一直重来，哦， 就躲在爱的怀中，让 人一切隔无距离。至少都有成，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DHK. Hey, pr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嚟到阿琼嘅部分，第一首拣嚟由吴青峰最新专辑《太空人》当中嘅作品，亦都系呢张专辑嘅第一首主打歌。歌曲名称叫做《巴别塔庆典》。首歌讲嘅系吴青峰眼中咧呢个好混乱嘅世界，而偏偏就系呢个好混乱嘅世界咧，俾咗吴青峰创作嘅灵感，亦都喺呢个世界当中坚持做自己。 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那些额上涂有的脸，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又说又想却无人知晓，稍微理解， 唱到有吴青峰，编曲有吴青峰、徐千秀、巴别塔庆典。头先系一个混乱但系都几热闹嘅世界，之后我哋去一个好孤独又好冷清嘅世界。 你是一座小岛，站在海里寻找，期待已久的依靠，怎么了？他们说的爱代价竟是如此的高，像一张永远抢不到的门票。你疲倦的双眼藏着什么样的灵魂，却不是你要呈现的外表。当我们努力说着爱，却做得如此糟糕，是不是该抛下一切寻找，勇敢的拥抱煽动的我们，用力的承认自己 好想你哋去留意呢一首歌嘅歌词啊，宇宙人嘅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不孤独》，听落系好似孤独咁样嘅音嚟嘅。但系其实就系想话俾每一首听到呢个歌嘅人话俾你知，我哋一定唔会孤独。 各位听众请留意啦，一节特别嘅交通消息。呢一节交通消息系关于港铁噶，港铁嘅第一城站经已关闭。重复一次，港铁第一城站经已关闭，敬请听众留意。